小青龙汤的这许许多多的加减法，其实临床上很多都是我们不太用的啊。那就同样是有这几种加减法，小柴胡汤跟真武汤的这几种加减法我们都会用，很常用，而且就是必须要那样用。但是小青龙汤的这些庄仲景的加减法呢，我们临床上就比较少用啊。那小青龙汤在感冒药里面算是一种比较干燥的性质嘛，比较燥的一种药。那像南投的那位皮字头的医生，他就说什么先生，他就说，比如说他比较建议说，感冒如果是葛根汤用过以后啊，没有好再用小青龙汤之类的，因为有一些人的感冒他会转。比如说有一种人的体质是这样子啦，就是有一种人的体质是感冒之后一定会转中耳炎的，就是有一种人是那种体质。那这样子的一种体质，它基本上就是要用葛根，因为葛根有消炎的效果，葛根系统的要有消炎的效果。那小青龙汤没有。那如果你感冒必定会转中耳炎的这种人，他吃了小青龙汤，他的中耳就必定会发炎啊，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当然这是比较是闲话了啊。那这个小青龙汤因为有麻黄嘛，所以吃多了也有可能会心阳虚啊。那也有可能会吃了小青龙汤会比较人变得干燥，那燥到会流鼻血也会有的啊。所以有这些状况都是好像吃的太过头了。那我们平常要用小青龙汤啊，要注意的是哪几件事呢？就是小青龙汤啊，我们上次有带到那个什么肺胀的条文，讲到小青龙加石膏汤，同学还有印象吗？那个肺胀的那一整套主症如果出现的话，就是那个脉哦，好像浮得有点撑起来一样，那是用小青龙汤。而如果不是在那个肺胀的主症之下，有时候小青龙汤加石膏啊，如果不是在肺胀的主症之下，其实还是很有机会用小青龙加石膏的。那我们中国人的状况是这样子，越北方的人呢得小青龙汤症越会变成小青龙加石膏汤症，因为啊北方的气候比较干燥，所以他一咳嗽很容易在咳嗽的同时有燥热混杂在里面。那所以呢，我们台湾人通常小青龙汤症是比较纯粹的小青龙汤症，就像我觉得我如果变成小青龙汤症，我咳出来的痰连续好几天，我咳的痰大概都会觉得那个痰是比我的体温要低的，所以那还是冷的痰，对不对？那但是如果你咳出来的痰你感觉那个痰比你的体温要高的时候，那就是小青龙加石膏汤症了。那当然那个咳出来的痰比体温高，它先决条件还是要稀稀的痰啊。如果是黄浓痰那是别的药了，我们之后教完麻杏甘石汤，我们会分一部分上课的时间来教咳嗽片，那时候就会跟大家说明哪一种痰用哪一种，哪一种痰用哪一种方啊，那时候会再说明。那但是就是说热的稀痰那种小青龙加石膏汤，那如果是北方人的话，他们的小青龙加石膏汤的主症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会出现在烦躁，也就是他那个小青龙汤症的咳嗽啊，会有那个大青龙汤症的感觉，就是人会烦躁，代表他有热被闷在里面了。所以烦躁的小青龙汤的咳嗽要加石膏，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脉会跳得比较快，里面有热的时候脉会跳得比较快啊，所以脉数而烦躁的时候呢，就要记得要加石膏啊。那一加就可以加我们现在剂量的8000以上，最好是一两以上了啊，就是不然的话石膏不太会有力道的。那另外一种小青龙汤呢，常常会用的加减法就是你麻黄去不去不管，直接就是加附子。因为啊，如果你真的咳嗽的那个历史够久啊，大家很多人都会知道他咳嗽之后是怎么样在改变的。像有些人他咳嗽老不好，有些妇女朋友他咳嗽到后来变成咳的时候会漏尿，对不对？那你会知道他根本是肾虚咳嘛，他一定会传到肾虚咳。那这种你就要先加附子把肾补住啊，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在咳嗽的时候呢，这个感冒一开始可能有点发热或怎么样，等到你表症有点退掉或怎么样，你可能会感觉到说你的身体开始转阴症。那不要说到后来转阴症好了，就是当你在得到小青龙汤症的时候，你的脉不服开始往下面沉了，那这样就要加附子，他已经要准备转阴症了。或者是你咳嗽的时候，你同时觉得自己是手脚冰冷的，那或者是觉得很怕冷，背上很冷，这样子的时候都是要加附子的啊。这个加附子其实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啊，就是如果是纯粹的表实的麻黄汤症，发不出汗的那种用麻黄，对不对？那如果表虚的桂枝汤症发得出汗的就用桂枝汤，对不对？那如果是桂枝汤症流得出汗可是全身发冷的话，那是什么？桂枝加附子汤嘛，对不对？不是用麻黄汤，是桂枝加附子汤。这个加减法是这样来的啊，就是小青龙汤它的基本的框架还是在桂枝汤症的结构里面。那如果那个人会特别怕冷，就加附子。那还有就是舌头的颜色很淡，舌苔很水滑水滑的，那这样子就要加附子啊。那张仲景的方里面是没有什么半夏反附子这种问题的啊，就照加没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吃了有麻黄的药会心悸的，那你就不如加附子吧啊。那还不过呢，一般如果是老人家要用小青龙汤啊，老人家用小青龙汤的话呢，他这个一般就是一个是清朝的叶天士开小青龙汤给老人家吃的话，就直接麻黄细辛都去掉了，宁愿效果慢一点，不要伤这个人的元气啊，麻黄细辛都不加。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上次讲过的范文甫的方法，就是半夏用三钱，其他都用很少很少，用一钱以下，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他不让人弄虚。那另外就是用这个张锡纯的从龙汤，当然张锡纯的从龙汤之外还有两个方法，就是张锡纯的从龙汤的法，就是说你用一次小青龙汤之后就马上改用没有麻黄不会伤元气的祛痰的药。那大陆一般的经方是用完小青龙汤就用苓桂竹甘汤，那张锡纯是用完小青龙汤就用从龙汤，那他自己创了一个从龙汤。那我的话，因为我是从头到尾那个痰都是冷的，如果从头到尾痰都是冷的，那我是觉得那个苓甘五味姜辛下汤比较有效啊，就是我们上次有带到一下那个结构在那边，但是没有麻黄那些药，苓甘五味姜辛下仁那些都可以用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姑且来看一下张锡纯的从龙汤。那同学看这个张锡纯的从龙汤啊，至少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37页讲义上面啊，就是张锡纯的从龙汤啊，它主要的使用啊，是由于这个张锡纯呢，他用小青龙汤在拿来治喘，他是用小青龙汤治喘，所以呢，才有这个。用小青龙汤治喘，所以才要特别小心这件事情。因为气喘的人本来这个下焦就比较虚，那你用了小青龙汤麻黄这样发一发之后，人就会越来越虚。所以你用了小青龙汤止了那个喘，因为急性的气喘啊，小青龙汤还是很有用的哦。但是再继续吃的话，那个人就会再喘起来，因为阳气虚掉了，因为气喘往往是虚症。所以呢，他用一次小青龙汤之后，就要用一个方法呢，继续去他的痰。但是接下来呢，他就不能再用发的药，相反的是要用镇固元气的药。所以去痰的药呢，半夏、降气的药、消炎的药啊，苏子、牛蒡子还是放，芍药这种药还是放。但是呢，他就改成放生龙骨跟生牡蛎啊。那龙骨跟牡蛎壳呢，我们以后会教仔细一点，现在同学姑且把它想象成它是把我们散掉的元气抓回来镇定住的药，就是它要用龙骨牡蛎来抓住这个人的元气，不要让这个元气继续再散掉了啊。所以这是张锡纯用小青龙汤治喘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方法，不然的话就是 治一治就会复发。那其实像大陆经方家或者张锡纯这一类的前辈们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可是我们台湾哦，用小青龙汤其实是中医界我觉得在我知道的范围里面是有蛮多中医是滥用它的，就是我们的小青龙汤呢已经是半夏不够多了，对不对？所以吃的时候会有汗剂的效果出来，那这样已经是很危险的，就是有麻黄就已经不好了，有那个麻黄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发汗那更不好，对不对？可是呢就像小青龙汤它有一些效果，因为这个细辛干姜这种药啊，你只要有比如说你鼻子流清鼻涕，对不对？鼻子过敏什么的，这药吃下去鼻涕就停了。他们说消除过敏源什么，随便说了啊，反正就是鼻涕会停啊，所以鼻子过敏的小朋友啊，就开啊，就叫他吃啊，一吃就吃一年两年三年啊，然后小朋友就变成熊猫眼啊，四岁就有熊猫眼哦，那不是40岁纵欲过度的人才会有的吗？就是小孩子就有熊猫眼了，就是变成这个样子。那气喘有没有断根？没有断根，只是吃的时候有没有发作？也没有发作，就是压住，但是真的只是，但是对体质上来讲是不好的。那不是，就是过敏了啊、哦，过敏跟气喘。那像陈助教从前也是，他们有同学是家里面是开中医的，还是没有帮人看诊的。那人家他那个同学的什么叔叔还是爸爸什么的，也很好心跟他讲说：“哦，你有气喘，吃小青龙汤。”他就吃了两罐啊，这是他小时候的事情。说吃的时候有没有发作？没发作，但是吃两罐小青龙汤之后的体质就会变成。之后气喘会被一些很小的因素引发，就是他稍微虚一点，人就会发气喘，因为人变得更虚了。所以用小青龙汤来治什么鼻子过敏或者气喘，那都是很邪道的事情啊、哦！那这都是有别的药方的。因为像张仲景《胸痹篇》说这个胸口绞痛，这个他那个方那些方子啊、哦，其实要说是心脏病也对，说是气喘病也对，那。当气喘病要发作的时候，你吃胸痹篇的方，比如说那个茯苓杏仁甘草汤啦、橘皮枳实生姜汤之类的，哎，也可以立刻把那个喘定下来，那你就不会伤身嘛，哦。那用小青龙汤是比较不负责任的。可是日本人就那样的临床研究说，哦，这个有效，然后台湾很多中医都跟着用，然后变成说在整体的健康上面来讲是越来越不健康啊。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状态啊，所以要小心。那另外这个。我在37页收了那个父亲主治痰嗽的那个地方啊、哦，那这个地方也只是让同学知道一下说，父亲主他就说啊，其实刚开始的感冒的咳嗽呢，多半都是从肺出来的啊，上焦的痰，可是上焦的痰其实也是胃出来的啊，所以要清胃里面的痰。那父亲主就说，其实古时候的人治痰就有一个标准的方叫二陈汤，陈皮、陈半夏都是润燥去痰的，对不对？就是能够但是呢。他说二陈汤呢越用就是用了都没有真正的有效，因为你的身体会，如果你的体质上有问题，你的身体会不停地制造出痰，你只把制造出来的痰搬出去丢掉，里面还是不停地在制造，所以没有用。所以他就说你肺里面有痰，你就要想到是脾胃出来的，可能病得越久，那个痰越是脾胃虚造成的，而不是肺里面的。然后所以病了5天10天以后呢，他你就要治脾胃了。但如果病了10几20天以后呢，那个痰还没有清，那要治肾了。所以呢，大陆那边的医生呢，小青龙汤一用完之后，就改用苓桂竹甘汤去中焦的痰饮，不再跟上焦花力气了。这也是有道理的，就因为小青龙汤把这个感冒解掉了嘛，表邪已经解掉，这点最要紧，就不感冒了。那剩下的咳嗽呢，就是把中焦理得好好的，它就不会再有新的痰产出来，然后旧的痰吐掉就算了，就没事了。所以就是用苓桂竹甘汤的。意义，那当然更久的话它就往肾传。那从这一点也可以，同学也看到小青龙汤这个结构啊，它小青龙汤这个方子里面半夏跟干姜其实也可以算是中焦药，对不对？它都可以去脾胃的痰的。那五味子呢根本是有一种固肾气的效果，所以张仲景在开一个方的时候，可能他就已经在他的方的结构上面呢，就是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有预先把他的后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先把它稳定住啊。所以五味子先固住肾，然后干姜麦夏先固住脾胃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开法。那至于说父亲主最后面那个 治痰的那个方法啊，当然要治痰就照他的做法是没有错。那我们平常呢，如果是开药啊，一个人如果他感冒已经好了，他也不是说真的痰很多，他就是感冒好了之后连续几个一两个月啊，他就这样子，不是一直咳，就是偶尔就好像咳几下咳几下那种，那个通常就是八味肾气丸加生脉散，或者是真武汤加生脉散，就真武汤大概3克吧，生脉散1.5克这个样子加进去，那就是补肾，然后加一点保肺的固肺的药，就这样子用啊。就是感冒后期的的确确那个咳嗽啊，我们就是从这个肾这个角这个地方来治疗比较有用啊。那他后面那个有一句，就陈士铎的书里面说什么，如果是肾出来的痰吐到水中就会化开啊，那就是大家参考一下，是不是绝对这样呢，我也不敢说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至少我们现在就是把小青龙汤呢啊这样子大约的认识一遍。其实在临床上啊，小青龙汤有很多很多的加减法，但是我觉得那些加减法我也不要教，同学也不要学，因为很多东西是要看基本功的，就是你的经方在你日常生活中，你比如说常常用个桂枝汤或者葛根汤，你用的越熟，那将来那些加减法你只要看到了就知道怎么加减了，就是这个觉得哎，他这个有点发炎怎么样，我加点石膏知母好不好，或者怎么样加点什么，那到头来变成一个反射动作啊。所以这些经方的加减呢，不用讲到太多，就是等到大家用熟了之后，有些方法是自己会出来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在实际操作中学习的。那像平常我们这个小感冒啊，就是就算你没有吃得很对的药，大概也不一定会死吧，对不对？那就趁这个机会把医术练起来啊，比较要紧。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这个桂枝加葛根汤的医案。那桂枝加葛根汤的这个医案啊，我们是先看那个最早的那一份医案讲义，就是桂枝汤后面那是第一个部分，那后来我又补充了一些放在葛根汤的医案后面啊，所以我们先看桂枝汤后面的桂枝加葛根汤啊，就是医案补充讲义001的第15页。那如果是有同学没有带的话也不要紧张，跟旁边同学借看一下就好了啊。那一开始是许淑维的医案，那许淑维的医案，他就是说那个人呢，后脑勺僵，背会僵硬啊，然后汗出雾风，所以呢，他就用桂枝加葛根汤，而不用葛根汤，因为葛根汤多了麻黄不好。那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跟同学再一次的说，就是当你是桂枝加葛根汤症的时候，你就不要用葛根汤，要用桂枝加葛根汤，这个规矩同学要记得。因为呢，现在用葛根汤因为太好用了，你知道什么感冒都葛根汤先开始吃，但是其实严格来说啊，你如果是桂枝加葛根汤症，你用了葛根汤多了那个比例的麻黄，人就会被你搞虚掉啊，就变得很没有力气，轻则没有力气，重的话就根本开始脱汗了，就是开始汗流不止啊，所以还是会有这个现象的，所以这种地方小心一点，要把它用对啊。那陈修元的那个医案呢，他就是我们上次不是有教那个四句诗吗？什么叫太阳阳明合并？它就是太阳阳明合并。可是我们一般太阳阳明合并是用葛根汤，对不对？可是陈修元遇到的这个太阳阳明合并呢，它是流得出汗的，而且汗还不少的。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可以用有麻黄的葛根汤，那就用桂枝加葛根汤，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不要用麻黄啊，这两个依然都是这个意思吧。那接下来呢，吴佩衡的医案开始啊，他讲到这个拉肚子，这个拉肚子呢，他这个是太阳阳明合并的下利啊。那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过太阳阳明合并会自下利，对不对？那前面是说这个我们在讲的时候说，一般的太阳阳明合并的自下利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气呢都到表面去抵抗病邪了，所以呢没有气在肠胃里面，所以肠胃就不会消化了。那可是呢吴佩衡的这个医案啊，他 照理说气都出去抵抗病邪，元气都出去抵抗病邪，没有元气消化，那那个拉肚子应该就是不太热的水泄才对。可是它这个其实是有带热的，那这个带热的话，我们如果要替它合理化啊，就替这个状况合理化，我们可能会说，因为阳明是一种有热的，阳明病是比较偏热的，所以大便可能偏热啊。那是不是像葛根芩连汤那样子，就是说身体的这个热水之气被吊打下来呢？可能还没有到啊，但是或者是说你没有元气的时候，身体里面的抗菌能力会很差，所以细菌会繁殖，就变成这种就一大堆检验报告，什么什么菌什么什么菌的痢疾啊。那在这种什么什么菌的痢疾呢，从主症上面看到说哦，因为是小孩子哦，也没有太好的主症可以看哦。同学看到这一篇不要慌哦，因为吴佩衡算是火神派的经方家，他看病已经有一些是凭直觉了哦，所以他的辩证点我们抓不清楚就算了，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医案是类似的，那个地方就会看得到，比较看得到多一些。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他是比较是用这个小便少啊，然后呢指纹啊，手指的纹路是颜色发红，所以代表他是有偏，他就说他就能够判断说是比较偏热的这个太阳阳明合并的下利。那二阳合并呢，就要用这个一般我们是用葛根汤嘛，对不对？可是因为呢怕这个小孩子太虚啊，所以就用桂枝加葛根汤就好了。那这个就知道一下啊，这个医案同学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后面还会遇到。那这个范仲淋的这个柔劲呢是这样子啊，我们因为劲病我们还没有教，但是我们有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如果这个全身僵硬啊，就这个劲病，如果是流不出汗的劲病，我们就要用葛根汤，对不对？那如果流得出汗的，我们用瓜蒌桂枝汤，对不对？桂枝加瓜蒌实的汤。可是他这个范仲淋呢，他遇到一个状况是张仲景的书没有写得很刚好的，就是他的这个僵直的状况呢是非常，就是僵直的状况是葛根汤的僵直的状况，可是脉没有那么紧，人还流得出汗，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办呢？退到桂枝加瓜蒌根汤又好像不够力，葛根汤好像发得太过分，所以他就用中间值桂枝加葛根汤。所以这就是好像伤寒方用熟了之后啊，那个中间要用什么方大家自己会掰得出来了啊，所以就医了就好了啊。所以因为是有汗然后恶风，所以也不能用真正的葛根汤，所以麻黄不能下去啊。所以你看这个没有汗不要用麻黄这个规矩在经方的学习者身上是很严格的，对不对啊？所以同学这一点至少要知道。那再来这个刘肚粥啊，治疗这个口眼歪斜啊。那这个口眼歪斜我们也看过了类似的医案嘛，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说葛根系的方子呢都比较能够驱除阳明经的邪气，对不对？所以呢口眼歪斜会用它。那它呢除了用这个桂枝加葛根汤之外呢，它还加了白附子。那白附子跟白芷啊，白附子不是附子啊，是另外一种植物啊，白附子跟白芷都是阳明经脸部的引经药啊，所以加了之后让药作用的更准。那再加上全蝎来驱风啊，所以呢就吃了两帖呢就出了汗之后就好好了。那上次我在讲到这个脸歪掉的时候呢，有教到说用鳝鱼血，对不对？那同学的表情好像怪怪的，似乎是教了一个大家不喜欢的方啊，就是那我就想说，那我们来用别的方好了，就是类似的这个效果，因为鳝鱼血是很快一涂就马上就松开啊。那我们用植物药也是可以的啦。这个外贴的话啊，比较有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方子是这样子，用这个白附子啊，以及另外一个叫做马钱子，这个白附子跟马钱子啊等分，马钱子是有毒的药，可是因为你贴在外面是没有关系的啊。白附子马钱子等分，然后让药局帮你做成药粉，然后呢买一片外面那种三龙八四的东西把它剪一半，剪一半之后呢，把这个药粉，你可能可以沾一点水或者沾一点什么溶剂，就是 把它贴在你的嘴角的所谓地仓穴，地仓穴是嘴角这个地方嘛啊，那就是有时候我们说那个老头子啊，长得跟那个全尸狗一样啊，就老头子会长得像全尸狗的那块肉就是地仓穴啊，那这个贴了之后就放着啊，那个嘴巴如果向左边歪的话呢，你就贴在右边，因为向左边歪的话代表你右边的脸松掉，右边歪向右边歪代表左边的脸松掉啊，所以呢向左歪贴右边，向右歪贴左边，然后呢就贴着，然后24个小时再换一次药，那通常的话呢贴一个礼拜啊它就会越来越正常啊，这样子。所以就外用药的话就是用这个马钱子跟白附子贴一个礼拜，那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我们让助教这个稍微停机啊，我们换一下那个。